大部分都要接种两剂新冠疫苗或者取得医疗豁免证明。祖高域在上个礼拜入境，准备参加澳洲网球公开赛，边防人员以未能出示有效证明为由将他扣押。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此外一道云带正覆盖该区，预测大致多云，向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上清凉。而家气温十八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57点，升164点，成交额34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75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52点，升8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449.8，升6.8；阿里巴巴128.8，冇起跌；恒生中国企业84.18，升7.8。美团206.6升2.6，汇丰控股51.3升2.2，盈富基金23.78升1.4，快手74.8升4.05，友邦保险80.05跌9.5，比亚迪股份241.6跌5.6，建设银行5.69升8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8，英镑10.602，瑞士法郎8.487，澳元5.611，加元6.17，新西兰元5.287，欧元8.852，每百日元对港元6.74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732。港金报1669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5.04美元。卖出1795.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弥敦道咧系有部分嘅行车线需要封闭啊，由于有人喺危险位置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佐敦道，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就少少挤塞，车龙排到去西贡街噶。就是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佐敦道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西贡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就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就喺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在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百家士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海云道。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都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和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以为挥手就可以截停驶近的车辆，继而横过马路，司机需要时刻保持谨慎。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2022携手出发，新时代奋斗者。I got that fire. 实现演艺梦想，为新时代奋斗。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入选者。除了可以参与专业训练同场歌演说大斗拼之外，成绩优异者更可以参与广播剧、舞台剧、电影制作同专业演艺人一同演出。登上香港电台网站，填妥表格 send 俾我哋，你的演艺未来可能从此会展开新的时代。 我是 MC 张天赋，想在演艺界发光发亮，是时候踏出第一步，报名参加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为你的新时代奋斗。 勇于改变，敢于创新。港台电视三十一全线新节目，时段新编排。 关心少数社群，共建和谐社会。下昼六点半，共用时段提供手语传译。 星期一，未知天下，共用厨房。 星期三，唔声唔声讲你听。 星期五，哈佬好邻居。 港台电视三十一， 狮子山下新经典。 资源有限，政府应该怎样运用先最有效？有哪些地方要巩固？哪些要简化？怎样可以令我们有突破？资源有限，发展无限，大家一起想想怎样令香港可以发展得更高更远。2022-23 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已经开始，请大家到 budget.gov.hk 齐齐献计，发展经济。 Hi， 我就是 Uncle Ray。 开心是什么？得闲扭开收音机听风骚快活人就会开心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新嘅一个礼拜吓，由风骚开始，我系梁继昌， 我系健康裕， 我系一支针会二节弯嘅马小强。 吓、啊，佢系咩啊？ 一支针会二节弯， 一支竹仔会二节弯。 哦 ，OK， 即系你系针仔， 系个针仔。 今日翻嚟呢个直播室咧，即系心情咧又开心啦，又有少少感恩啦，因为咧即系最后大家如果有睇新闻都知道啦，咁我哋嘅同事咧就最后就系一个只系假阳性嘅结果，咁、 yes. 所以希望咧大家都系一样，唔好嘅嘢尽快离开，好嘅东西都系喺身边陪住我哋，好唔好啊？ 好， 我哋开始我哋今日风骚快活人。 冇错，有啲有惊无险嘅感觉， 冇错吓， 放轻大家。 不过都唔好放松啊，小心小心吓，做个健康嘅风骚快活人。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星期一嘅早上，好多谢一天你改变。我哋有哥哥 Leslie 嘅呢首。原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熟悉嘅歌叫做 Thanks Thanks， 多谢晒。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 谁能代替你地位？你以往教我教我恋爱真谛，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如情随梦去你不要计。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 谁能代替你地位？想当初太自慰，将真心当是艺，当光阴已渐逝，方知它珍贵。你已有依归，负了你错爱，此你梦永远藏于心底。日本版本叫吉川晃司嘅。 心方是艺、啊、当光阴已渐逝方知它珍贵你已有衣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 阿小强哥啊，吉川晃司系咪你大佬啊？你叫吉川章子啊嘛，系嘛？ 咩子话？ 吉川章子啊嘛，你 章子哦， 系啊系啊。喂，星期一嘅早上啊，有两首歌曲 remix 为一首嘅，叫做 正啊 ，Monica 同埋吉川晃司。 佢嗰只叫咩？即系吉川晃司嗰只。总之系 thanks， 佢都系叫做 Monica 。系啊，冇错啦，开始我哋三个钟头节目。好啦，咁啊喺呢个疫情当道啦，咁啊讲到咧就话，我听到啲专家话呢两日咧就希望政府咧快啲即系有个决定，到底系咪 work from home 啊，系咪停课咧？咁我相信大家都可能个心周矛盾可能。第一咧，作为家长啊、学校啊，甚至我哋小朋友都诶、哎、有停课唔好碌啩咁样。但系如果唔停咁又点咧？因为而家讲到嗰啲不明嘅来源咧、源头咧，就好似一个一个咁样即系出现啦。咁系咪一个叫做都适当时候咧？咁样唔知你哋点睇啦？同埋讲翻嗰日星期五。大家都听我哋嘅风骚啦，完咗之后咧，都陆陆续续啲媒体都讲啦，哦，原来咧好似有一个主持人咧，佢唔系话好似添啊，直情话确诊咗咁样，咁就会令到大家都好担心啦。唔知两位嗰日嘅生活或者系点样过咧？ 喺当时咧，其实可以讲翻嗰个时间性嘅，那个时间咧就系我哋做紧节目嘅时候咧，就开始有一啲咁样嘅消息收到。咁诶，跟住嘅就系当然啦，喺防疫嘅措施之下嘅话咧，系刻不容缓嘅。咁啊，已经就收到有啲嘅睇法，就话。或者有一啲嘅做法，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做完节目之后咧，立即就去做呢一个检测。 不敢怠慢。 其实根本已经冇谂过任何嘢噶啦，咁所以可能嗰阵时候嘅话咧，大家个心情咧，我坦白讲我自己本人先啦，唔系太集中嘅，因为仲喺度谂紧嘅就系话，一阵间做完节目之后，我系希望佢第一时间要飞奔去做呢个检测，所以系希望可以问清楚，可以去边度做啦，应该要点做啦，因为咧我会觉得一样嘢就系牵一发动全身嘅。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即系万一啊，我唔敢啦，唔敢讲啦。如果我自己喺度做如果我自己真係有呢件咁樣嘅即係咁唔好意思即係確診咗嘅話，其實係有好多人係會被 波及 嘅。咁我即刻會諗到嘅就係屋企人啦。又或者就係曾經去過嘅地方嗰啲朋友啦，咁我就好嚴謹去對待呢一件事咯。所以喺當日其實基本上係做完節目之後嘅話，係第一時間邊度都冇去，就去做檢測。做完檢測邊度都冇去，第一時間翻屋企。 冇錯， 翻到屋企嘅話，都係比平時更加嚴謹嘅，就係其實喺門口已經剝曬所有嘅衫，剝曬所有嘅鞋。是赤条条咁样翻入去间屋里面嘅，咁啊 吓亲啲邻居， 冇吓亲邻居，因为我屋企嘅就系我会闩晒所有嗰啲窗帘嘅， 我唔可以咁， 我有自知之明， 我唔可以喺搭紧呢个时候开始除衫， 你只猫咧， 我有自知之明，我因为我住 house 嘛，我比较好啲啦，咁我就喺门口嗰度做晒呢样嘅事，咁就行入去，咁啊跟住就拎个消毒药水，就喺我摆晒嗰堆嘢嗰度咧，就系咁喷，咁喷，咁喷，咁喷，我希望我做得几多得几多， 冇错， 咁跟住我就翻去冲凉啦，就搞掂晒所有嘅嘢之后，系啊。 我嗰日咧，其實我哋做到一半到啦，咁啊陸陸續收到消息啦，咁樣樣。咁但係當然啦，正如我自己都喺 Facebook 我都有寫啦 ，The show must go on 啦。 係啊， 你做節目，你啊點樣都應該 扮冇嘢嘅啫，其實 扮冇嘢嘅咋，係啊。咁我嗰日做咗一樣我從來冇做過嘅，即係喺疫情最高峰嘅時候我都冇做過，就係揾火酒噴曬成件衫。 係咪？ 雖然你咁樣噴係咪一定保障到我唔知，但起碼我覺得我做咗，都無憾啦。即係 冇錯， 我起碼我做咗先。 咁都就冇。冇办法啦， 即系等于你话喂，检测系咪一定准噶？唔知道，我要做咗先。即系起码你做咗你觉得应该做嘅事，咁 尽咗你嘅责任。 我尽咗我责任啦， 冇错。 I try my best， 冇办法啦，咁样。咁所以其实我哋嗰日咧喺做节目嘅尾段咧，都已经趁播歌啊、新闻嘅时候咧，都陆陆续续啦去试下 啦， 因为即系咁讲咧，我又未 book 过，我未做过，因为呢一样嘢，咁我就唔知道会唔会复杂咧，会唔会排好耐队，或者甚至会唔会好似而家打针好难排啦。 系啊， 日日爆到七彩啦，爆到新年，爆到新年啦 ，book 唔到啦。 book 咗都有機會打唔到啊！因為咧，我都同大家分享一下，係真係嘅。因為我有個朋友咧，最近佢去打第三針，咁跟住佢就 book 咗時間。大家都知道噶嘛。如果你喺網上度預約嘅話，你會俾個時間你，跟住佢會確認，會俾翻一個嘅就確認嘅同意一個嘅 SMS 嚟俾你噶嘛。咁佢收到啦，已經知道噶啦。咁跟住譬如可能講緊星期一，原來晏晝我2:30我要去打嘅，咁佢就2:00佢已經去到咯噃。去到嘅時候佢話已經見到嗰條隊，起 话有二百人啦。 哇！ 佢心喺度谂紧嘅就系话，喺半个钟头里面嘅话，点能够消化呢个队伍嘅话、 嗯， 去到我两点半嘅时候打到我咧？咁跟住佢就唔紧要，我都照排，但系排到起码佢都等咗成三点钟，等到三点钟，因为佢之后佢赶住要去做嘢，咁就冇办法啦。到最后咩时候佢都系打唔到， 但 要再次预约，佢唔系唔去打，而系人太多，佢又佢唔可以啦。 我太太琴日嘅遭遇就系咁样，佢想 book 第三针啦，揾到个期啦，系二月中到啦，而家排到二月中，有一个期，有一个期，快啲 mark 啦 ，mark 完之后咧，冇 send 翻 SMS， 本嚟欧智嚟，即系应该收翻 第一时间嘅 confirm 嘅 SMS， 一路都冇，咁佢当系唔得啦，再 book 已经冇咗啦，即系佢又已经敷咗啦， 即系俾人攞咗啦， 可能就 系 好多人喺度抢紧 期， 你啱啱 book 完，佢都未复你，已经俾人攞咗，咁佢就冇咗啦，咁所以就如果大家要。真係要打針啦，第一就係、是、咁、我頭先我聽阿 Sarah 講，我都同意嘅。咁我哋分別咗去咗檢測啦，阿馬小群都係啦，因為我哋覺得呢一樣嘢係自己嘅責任，即係已經唔係你擔唔擔心啊，而係你驚如果你係唔小心真係已經染咗，而你仲周圍去啊，又唔做檢測啊，因為飲茶啊、探下四太啊、五姑姐啊咁樣，咁你真係 唔好探住啦。 你真係唔係幾好嘅一個態度，係咪？即係兩樣嘢，呢排打針。第二樣嘢，盡量少啲嗰啲叫做集體活動啊，或者跨家庭， 或者出街係咪去好多人嘅地方，係啊，可免則免咯。 其實嗰日咧，阿李婆唔知道你擔唔擔心，我就擔心， 非常擔心。 唔係啊，有個同事咧一路話收唔到結果，係佢其實佢都好早做檢測。 其實我係擔心佢嘅， 係啊， 因為我都有講過就其實有時朝頭早你會見到我大家一齊食早餐啫，佢有兩聲咳嘅。咁其實我有時我會擔心。 你方向，費事佢話你歧視。 我應該又話佢係咪 ？OK， 好。咁我收埋手後面啊！ 你隻手唔好指啊！ 收埋手後面， 唔好指住嗰邊。 本身講唔到嘢，不如你講啊！咁 咧， 我就話佢擔心佢嘅身體狀況。 我哋做咗一極， 係啦， 佢又會咁樣喎。 冇錯，跟住佢走咗出去噶啦，係咪啊？又嚟啦，我手係啦，唔算㗎。 咁所以 佢走咗出去啦。咁我有啲擔心佢。 因為嗰日咧，我哋陸陸續續咧，我啦、你啦、阿 Ada， 因為我哋一路喺 WhatsApp 有聯絡啦，個個都收到咯 ，negative， 好開心 啊！其實， 但係唯有嗰個即係戴眼鏡嗰個同事咧，佢成日都不停就話。我未收到喎、我真係未收到喎。 你驚唔驚？ 我 其實我有啲驚。 我有一刻諗過，佢咪收到 positive 唔敢講。 佢會，佢似係做得出呢種嘅嘢嘅人啊嘛，係嘛？ 氹氹嗰啲人， 係啦， 收到又唔敢講。 得，冇問題，係啦，我諗緊。 係，我會處理嘅啦，我會處理。 係啦，我會處理。 咁咧，咁樣，咁好彩到後來黃昏咧。黄昏我都唔知点解佢要咁耐， 我都唔知。 我哋上昼要收， 系 啊，差唔多时间做啫嘛，系咪先？系咪佢个心喉特别深咧？所以 冇错， 嗰支嘢撩唔到咧，咁样。佢个鼻窿特别大咧， 佢块面长啊， 系 所以个喉咙比较 系 入啊， 冇错。人哋咧嗰支瓶咧可能得少少，佢成支爆晒，全部都系撩出嚟嘅嘢， 太 耐冇撩鼻， 冇错。 系啊，有半支系鼻屎嚟嘅，所以嗰个同佢检测嗰个要撩开晒。 我明啦，又或者喉咙嘅话有半支系痰嚟， 所以搞好耐，嘥晒时间， 系咯， 唔好意思啊， 系啊，唔好意思啊， 唔 系，系啊， 其实咧，我真系好怕撩鼻同埋撩喉咙， 边个中意啫？ 因为我真 系 有个经验咧，就 系 咧， 我 上次 我哋好中意 咁， 快啲嚟插大力啲咁 啊！因为上次 系啊，插两个 流鼻血嗰次咧，佢就系怼咗成三寸嘅一条直不甩嘅胶， 上次就系检测。 唔係，就流鼻血啦， 止鼻血啦，講過一次噶啦。 我好怕，我真係見到嗰支嘢都好驚。 咁因為你 咪眯埋眼咯， 你本身流緊鼻血啊嘛。 係，咁跟住嗰日去到咧，肚瓜。 但係我唔係好明，對唔住，你流緊鼻血，佢仲退支嘢入去。 因為 佢要係要止血啊嘛， 止血就係要懟支入去。 係啊， 我覺得其實係因為見到佢樣衰，真係用一啲係非人類 的 非人類嘅方法嚟去咁樣。 真 我唔覺得係會咁樣幫你 止 血， 就係懟支 啊。 係 啊， 聽落係咪好似有啲矛盾啊？ 非所思哦， 嚇 係啊， 即係 你嗰度傷咗，揾碌棍扮我傷口度，咁就止血。嚇係啊， 係啊，得你流得啲血，你咪唔覺得頭先係流血？ 聽落好似有啲奇怪。 係噶， 咁佢又撩我。喉咙啦， 你讲翻琴日，前日 嗰日做检测， 嗰个护士真系好好，我话俾佢听，哇，我真系好怕噶吓，会唔会好痛？佢话唔会，你放心啦。 你咁样得佢讲埋啲，哎呀，算啦。 会唔会好痛？ 系 阿姐啊，会唔会好痛噶？你唔好咁大力插我喎。 佢 好惊噶， 好惊。 你请我食糖喎，如果唔系嘅话，我唔制，我唔走。 俾我拖住你只手得唔得啊？姐， 我一阵间会濑尿喎，会唔会咁？ 原来可以咁样噶、啊。 我觉得你会啊。 我阵间，我阵间 攞对地拖嚟，我话你，你唔准闹我。你有冇裤仔俾条裤仔个门？幼稚有啲裤仔噶。 我 惊噶，我惊噶，我拉低少少先得。 你有冇红人学习裤俾我？你唔俾红人学习裤，我唔走喎。 红人学习裤咩嚟噶？我都唔知啊。 嗰啲 B B 仲会赖少少尿，但系你又要俾佢学习裤仔，咪有种叫学习裤咯，系成泡咁样嘅，唔系尿片嚟噶。 阿姐，我今朝未去厕所喎。 哎呀， 如果唔止尿，仲有其他嘢咧，你唔好嬲，臭臭地个可能。哎，清咗呢格，暂时冇俾人用。 你唔好嘥人哋时间啦，料咪料咯。 唔系真系大人大姐， 但系咧，再后来好快搞掂。 要料咪喉咙添啊！ 但 系其实料鼻嗰下我唔觉得乜嘢。喉咙嗰下有少 料鼻系咪用同一支噶？你哋？ 你话咧？你话 因为佢撩完我左边鼻，又用翻个支撩过右边鼻，我唔知系咪。 哦，你讲紧嘅就系撩鼻同埋撩喉咙， 唔系净系撩鼻。 撩鼻系咪同一支？ 系，梗系唔会用翻个支撩喉咙啦，系嘛？ 唔系， 佢讲到嘅就系 左鼻窿同右鼻窿系咪分两支？ 系同一支。 哦 你认为应该分开嘅？ 我唔知啊， 都系你自己个鼻啫，又唔系黄白个字，使乜惊啊？ 系啦，同埋你嘅左鼻窿同埋右鼻窿都应该唔系争好远啫。 系我痛啊嘛，因为我觉得好 糟。你觉得佢争个地铁站咁？ 好惊污糟， 所以你又要两个。 系啊， 咁你又应该惊污糟嘅。 咁你系污糟啲， 你的确污糟嘛。 咁后来 自己知自己事，嗰个姑娘料完之后抌咗添， 系成个大件掟咗，所以第二日咁迟先， 所以收唔到结果。佢话：哎呀，污糟到我都唔想呢个化验啊，抌鬼咗佢先。哎呀， 讲紧惨， 跟住个护士走埋添。 我真 前 夕。睇完之后，原因点解佢黄昏先收到 result？ 因为佢抌埋，哎呀，交代唔到，算啦，当佢 negative 啦。 我真咩好彩，有人执饭啊！但当然呢个唔系真噶，讲笑咋。 哎，好啦，10:26，苦中作乐，吓大家开心，身最紧身体健康。OK， 风骚发型有三个陪住你，晏昼1:00。 Baby, you just 头先所讲嘅只系我哋两个嘅猜测啫，所有咧做嘢人都专业嘅， 唔会啦， 唔会抌嘅，系啦，抌就抌个人嘅啫，因为佢叉叉叉啊嘛， 系啦， 嗯，好，十点廿九分，咁啊，嗰日咧即系我哋都做咗检测啦，咁都系一个 negative 嘅，直至最后咧，我谂我哋群众咧最后收到嘅都系阿马小强大爷， 系啊， 你差唔多黄昏先，系咪好开心啊？收到嘅时候， 收到好开心，但未收到嘅时候真系好忐忑，因为星期早一晚咧同啲千年旧同学去咗食饭，佢哋都猛追问我，喂。你电台有人有事，你检测咗未啊？我检测咗啦，不过仲未得，仲未得。咁佢哋话不如咁啦，你执定嘢啦，执定嗰啲套装准备入去检疫啦，咁样样。 系， 我觉得真 系唔敢攞嚟讲笑啦，而家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总之 大家小心，小心， 冇错，小心，身体健康啊，做个负责任嘅风骚发人。好，十点半，十九度气温啊，先听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表示，当局正系调查两至三条传播链，仍然可以应付，但若果出现多条传播链，而当局冇能力追踪，就要增加社交距离措施，包括可能要停课等。他希望不会发生。有關方面正係盡全力，希望將火頭冚熄。袁國勇喺一個電台節目被問到停課準則時話：如果有學校出現確診個案，有關學校一定要停課。至於全港學校，過去兩年已經停課多次，再停課未必係理想嘅做法。但佢擔心部分學校通風有問題，未能夠達到標準。佢呼籲市民，如果到過有感染個案嘅處所，要通知当局并接受检测。被列为受限区域的大埔美新大厦早上完成强检行动，居民相继外出。与确诊者同层的一名居民表示担心，他说一向有留意屋企的渠管情况，不时倒漂白水入渠口。另外有住户表示不太担心大厦出现垂直传播，会多些留意屋企的渠管情况。有居民就話會暫時關閉家中的窗戶。當局今朝完成多個受限區域的強制檢測行動，至少五個人未有參與強檢。在大埔美新大廈，當局檢查大約80人的檢測報告，發現三個人未強制檢測，已經向他們發出強制檢測令。屯門愛琴海岸八座政府人員一共檢查大約220人的強檢報告，有兩個人未強檢。至於大角咀軍會港二座，當局檢查大約140人的檢測報告，全部人已經強檢。另外合共大約有50戶沒有應門，當局促請他們看到告示之後盡快聯絡接受檢測。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5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97宗属于本土病例，河南占60宗，天津21宗，陕西15宗，广东深圳1宗。另外新增42宗无症状感染个案，本土2宗，在天津。天津这一轮疫情增至40名感染者，当局相信病毒已经传播三代，已展开全员核酸检测。當局又要求民眾如非必要不要離開天津，鐵路部門已經停售天津前往北京地區的車票。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稍後部分地區有煙霞，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幾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朝早清涼。現在氣溫19度，相對濕度 72%。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74点，升181点，成交额517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0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86点，升43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452蚊，升9.2。阿里巴巴128.2跌6毫， 恒生中国企业84.26六升8.8，盈富基金23.8升1.6，汇丰控股51.6升0.5，美团207.2升3.2，快手77.3系升6.55，建设银行5.67升6仙，比亚迪股份242.8跌4.4，中国移动50.35升6.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798，日元115.75，瑞士法郎0.92，加元1.264，人民幣6.374，英鎊對美元1.359，歐元對美元1.135，澳元對美元0.72，新西蘭元對美元0.678。港金報16,690升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95.06美元，卖出179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下角道去红棉路方向，近住海富中心的第一二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重复多次啦，就系下角道去红棉路方向，近住海富中心的第一二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咁喺弥敦道去尖沙咀，近住佐敦道咧，因为有突发事件嘅影响，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车多。就系弥敦道去尖沙咀，近住佐敦道，因为有突发事件，部分行车线是要封闭，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碧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七咸道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国士道对出。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呢一段咧都系车多，车龙就排到去上怡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尖山隧道入口去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呢位男歌手继续担当吸血猎人。 无论有意心死，不可随便放弃。少许抑郁心境，也健康不断气。就算心不放笑，为你的坚持难以死。活着信有一丝惊喜，但愿不死心感。 J 方以吸血鬼爱情故事作为背景的专辑，来到最后派的这首歌都是延续着这段不被世人所接受的爱情，无论多少岁几多年都决定为对方坚持至死不渝。 谁说我已经死，不敢权利爱你。 作曲唐善行，填词林若玲，编曲监制何炳顺。上榜两个星期上升8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1位，冯允谦《生不逢时》。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 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风骚化嚟啦。咁世界上咧需要创意，因为有创意咧，好多嘅工业啊、行业咧先可以有进步。咁不过咧，食嘢嘅创意嗱，咁我哋有时咧同阿昌哥做呢一个风骚食堂咧，都会讲一啲得意嘅唔同嘅食品啦吓。咁但系讨论区咧就有人咧就铺咗一张相，同埋讲咗咧日本大阪一间拉面店嘅新菜式啊。咁拉面店梗系食拉面啦， 超中意拉面。 系啦，我都中意拉面。 系啊，好中意。 系啦，咁样呢个拉面咧，就首先系佢啊，我唔会食嘅。 嗯， 就算佢冇嗰个特别嘅加落嘅材料，我都唔食。点解咧？佢系嗰啲橙红色嘅嗰啲地狱拉面啊，即系 好辣， 好辣嗰啲。系咁又唔食得辣嘢啊嘛，咁所以对辣嘅拉面咧，基本上我系未试。 你唔会嗌噶嘛？ 我直情 唔 会考虑。 咁你会嗌咩拉面？ 我见到佢识我都惊 啊！ 我通常叫叉烧啊、猪软骨啊， 但 系 佢有汤底噶嘛？其实最重要系个汤底嘛， 猪骨汤。 猪骨汤， 我拣猪骨汤， 又有一啲盐味啦，又有呢一个嘅嗰个叫咩嘢？佢哋好中意食嘅就系咯，酱油味啦，等等啦，佢有好多种噶嘛。 因为就算你唔食辣嘢，都有好多选择。 好多 系啦，咁但系最近咧呢一间大阪嘅拉面店啊推咗一个新款式，咁啲人一睇咗相就觉得。哇，唔係啩？唔會咁樣啊嘛，咁樣樣。 嗯， 佢係將一個好似喺 M 記食嗰啲雪糕筒咧， 係、 你知邊啲咧？有個最傳統嗰啲空加一個 軟雪糕， 有個軟雪糕， 係雙色嘅， 成個圓個抌咗落去。 哇！ 成個圓個抌咗落去，係啦，張相 鹹噶嘛拉面，咁呢個係甜噶嘛， 鹹與辣咯，因為佢係辣拉面嚟啊嘛。 哦，辣拉面再加個咁樣嘅雙色雪糕， 加個 咁 嘅雙色傳統嘅軟雪糕劈咗落去，佢圓隻咁劈咗落去 啦。睇到 未啊？睇到啊？係啦係啦，咁所以就啲人就覺得好不知所謂，咁就點可以混合埋一齊啊？辣味加埋甜嘅，同埋仲要係一個熱一個凍咁樣。 但係大佬呢個世界上你係唔知道點解會咁樣嘅，咁都會有人贊嘅。 系， 但有啲人话系觉得系好好食噶，你明我讲咩啦？ 有啲网友就留言就话， 唔知点解， 从来未试过咁幸福，即系佢形容嗰种食落去啊，好幸福啊， 系啊，又有辣又有咸又有甜又有脆。 我唯一觉得可能佢会系好嘅原因就系因为辣好辣啊嘛，咁你有个雪糕佢都冰冻咧，麻翻佢，即系 有人咁样讲嘅，就系话如果你食得太辣嘅嘢咧，其实最好可以令到你解辣嘅系乜嘢咧？牛奶。咁其實你雪糕嘅話咧，其實就係牛奶， 同埋佢凍， 冇錯，同埋凍，咁好可能就係因為咁樣。 不如你下次你買個雪糕，自己拎個拉麵店抌落去。 你唔覺得好少傷埋佢咩，大佬？如果我中意食辣嘢，我點解要解辣咧？ 我唔知啊， 系咪？如果我中意食辣嘢嘅话，我就唔会想解咗嗰种辣啦，因为辣其实唔系一种味觉嚟噶，其实系一种系啊，系一种嘅感觉嚟噶， 冇错， 系感觉令到你觉得就好刺激啊，好似我坐过山车咁啊嘛， 唔系味 觉 嚟，唔系甜酸苦辣， 冇错。 另外咧，呢间拉面店咧，佢系佢上一次令到人哋有一个眼球， 系咪第一次噶啦？系嘛？ 系啦，上一次有另一款系乜嘢咧？就系。棉花糖拉麵，咁棉花，但棉花糖都冇雪糕咁誇張，因為雪糕第一會溶啦， 冇錯， 溶咗會變成咩？ 一 撇 嘢咯，好似 cream 咁咯， 係 一撇嘢咯，係啦。你哋覺得嗰只嘢咁正啊？如果有個生蠔雪糕，你哋又點諗咧？ 生蠔雪糕 係啊， 生蠔喺邊度有得食啊？是香港定頭先講喺日本？ 都係日本嘅生蠔雪糕，成隻生蠔， 我唔知 手掌咁大嘅，擠落個雪糕嗰度。啲人話咧，因為我呢個都係早幾日嘅報道嚟嘅。 佢兩樣都係凍。 係啊，佢話都係哇嗰種味，因為有啲海水嘅味道啊。 但係腥噶嘛。 係啊，加埋嗰啲雪糕咧，佢話哇有新嘅感覺。 你會唔會想試？ 我唔會。 點解？ 我見到我都覺得 呢個比我想象中好啲，即係比頭先我 好過拉麵啊， 好過雪糕拉麵，因為辣再加埋雪糕抌落去咧，我唔會食咯。但係生蠔雪糕，我或者都仲會考慮。 我諗我唔會咯， 係咪？ 因為我覺得兩樣嘢其實係分開佢係會更加有開心嘅感覺嘅。 點解一定要撈埋咧？ 係啦，點解你要將佢兩樣嘢撈埋？同埋其實有時我覺得味道係有啲係唔夾嘅，就係唔夾噶啦。你唔可以將佢夾硬擺埋一齊就話佢係 OK 咯。所以其實我可能我自己個接受程度我真係唔係太高噶，我需要好耐時間先至能夠接受到嘅就係用。 生果煲汤噶。 嗯，苹果嗰啲啊， 我系唔得噶，因为我觉得嘅就系生果就系生果， 苹果咯， 你系唔应该将佢变咸嘅、以及要将佢要煲嘅，甚至乎佢咪就系试过有一段时间系咪有一种叫做系芒果、 牛柳干芒果、 芒果牛柳， 系啦， 我 系 到而家我都唔 得， 香 芒牛柳，香芒我 OK 喎， 我接受唔到咯。 菠萝煮餸咧？ 菠萝煮餸我都系麻麻地嘅， 菠萝煮餸 又或者、有时好多人咪好中意食咩嘅呢个 生肘骨啊， 夏威夷嘅 pizza， 佢哋咪会加咩嘅？我系唔中意嘅，系啊。这个真的很个人的口味， 但 是没得拗的这件事。 我很喜欢吃泰国有一只找个菠萝上碟的呢。 菠萝炒饭。 菠萝炒饭、好吃啊。 我觉得那个就真的令菠萝令到整件事好吃了。 是啦。 菠萝炒饭。 有时有些东西你是可以即是令到它是真的可以更加好味的。但是很多时候我就不是太过喜欢，即是我不知道我是比较保守一点对于食物的要求。 我试过一次呢，香港有个朋友他厨师来的，他整了一个龙虾雪糕给我吃。好好， 是真的龙虾肉， 真系龙虾肉。抌 落啲雪糕度， 系啊，因为雪糕其实好易整嘅啫，佢成日自己，因为佢自己做私房菜， 好食系咪？ 好食，我觉得真系好食。 咁、如果你 龙虾 雪糕得，点解蚝雪糕又唔得咧？ 得可以， 嗱，因为 你咩都得噶，如果你咁讲系咪？ 唔系，因为佢龙虾咧，佢唔系成只龙虾插落去啊， 系打烂 佢，打 烂佢， 系啦， 出嚟。 就头先嗰个生蚝雪糕嘅成只咁样得喺度咧， 好多嘢咧，我唔敢讲一定唔好食，不过有一样嘢我都觉得好食嘅，虽然我以前就觉得。咦咁奇怪就是用咸蛋黄整蟹啊，捞落去咁都几好食嘅。虽然间中我会觉得咸得滞啊，咸得滞冚咗个蟹嘅味道，不过都系好食嘅一味餸嚟嘅。 咁如果你讲开话呢啲咁样嘅，即系好 fusion 啦，即系将两样你觉得系九唔搭八嘅嘢摆埋一齐嘅话咧，我就系会试过就系喺某一间酒店，声称嘅就系佢哋嘅大厨系非常之 creative 嘅。我系试过有一次嘅就系话佢用五粮液嚟去整雪糕。我就真系麻麻地啦，系啊。 咁样会唔会醉咧？成个雪糕？ 佢会嘅，佢会醉嘅。其实佢嗰个五粮液， 咁食完个雪糕唔揸得车喎。你以为食雪糕？ 佢好细笃噶咋？佢系叮叮咁样一嚿俾你，咁就你一嚿已经食得晒噶啦。麻麻地，我第一次食嘅时候，我真系完全不能接受。但我第二次去食嘅时候，我又觉得佢 O K 喎。系啊，仲有腐乳芝士饼。 啊，呢个唔得，腐乳 芝士饼用腐乳嚟去当，系因为其实我哋嘅腐乳系等于中式嘅，系啦， 中式芝士 啊嘛。佢就将佢咧就沟落去个芝士饼嗰度，佢就咸咸辣辣咁样咯，咁你又觉得佢怪怪地噶嘛，就叫做系有一啲创意。咁就系中唔中意嘅话，就真系见仁见智，但系买得好贵。 冇错，有人中意， 好食嘅， 有人唔中意，马老师可。今日话你吓， 唔系我谂紧，我想整个腐乳雪糕你哋食。 好啊，欢迎。 唔使啊。 望上情，自寻烦恼。有一个工作一族奋斗咗半辈子，终于赚到啲钱啦，就买咗一间 house， 有个花园喺中间。喺花园里边，佢种咗棵树，高高大大，哇，绿叶满枝。平时就喺呢个花园嗰度悠悠闲闲咁过佢日子。有一日，有个人路过见到呢棵树，就同佢讲啦：，喂，老友啊，你棵树唔种得噶，斩咗佢啦。呢个人明白。好地地呢棵树种得咁好，仲可以遮阴，就问翻佢咯：点解呢棵树咁好要斩咗佢啊？个人就话啦：你个 house 四四方方，好似一个正方形咁样，花园里边种棵树，咁你话啦，就好似我哋中国嗰个口字里边加咗个木，咁样变咩啊？变咗个困啊，困啊，困喺里边个困啊！哇，系大家利是，困喺里边，即系个人成日困喺一度，咪唔系几好咯？于是佢多谢咗佢之后，攞咗个斧头出嚟，准备要斩棵树。喺呢个时候，啱啱另一个人行过，见到佢拎住个斧头就话：，喂，你做乜嘢啊？呢个人就话：，我谂住斩咗呢棵树咯。嗰个人就话：唔斩得，唔好斩啊，唔好斩啊。点解啊？嗱，你斩咗呢棵树，咁你方方正正嘅一个花园里边住咗个人，就好似一个口字里边系一个人字系咩啊？系个囚啊，囚犯嘅囚。佢哋咪做咗囚咯，困咗喺里边咯，斩又唔得，唔斩又唔好，点算？左右为难，佢揸住个斧头坐咗度，好苦恼。这个时候有第三个人经过啦，佢就问下：，先生啊，头先就咁样嗱，第一个人咧就叫我要斩，第二个人就话唔好斩，你觉得我应唔应该斩咗呢棵树咧？嗰、那个老人家就话啦：，斩咗好啊，斩咗阳光充足。咁你成个花园就可以我嚟晒下嘢啊，晒下衫啊，做啲咩都得，多咗地方几好啊。跟住呢个人就问：咁如果唔斩呢？唔斩啊，唔斩都好啊，你每日可以喺树下边乘凉，都唔会咁热啊嘛。讲完之后，呢个人就走咗啦。佢嘅烦恼来自乜嘢？烦恼就系想得太多。其实世界上好多嘢，只要你自己喜欢，你自己接受，最适合你。已经是最好的方法 Just the way you are Don't go changing To try and please me You never let me down before、mm-hmm. Don't imagine You're too familiar And I don't see you anymore Trouble. We never could have come this far、I took the good times I'll take the bad times I'll take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Need to know that you will allSomeone that I knew Oh, what will it take Till you believe in me The way that I believe in you I said I love you That's forever This I promise from the heartI couldn't love you any better. I loved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Baby. want someone that I can talk to. I want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早晨时间，仲有四分钟。早上十一点钟，听香港电台带嚟嘅《风骚快活人》吓，咁啊落嚟呢个新闻咧，其实我觉得咧都可以我哋借镜一下嘅，因为有时咧你见到咧吓。某啲即係唔係話全部啦，咁小朋友曳啊，即係公眾地方，啲家長咧好似當冇嘢咁樣，又或者啲家長有某啲家長覺得好小事啫，細路仔玩下啫，細路仔玩下啫，咁但係其實有時咧對人哋嘅影響係啦，咁人哋未必真係會咁容易接受或者未必中意嘅咁咯。咁喺英國咧嗱，有啲球迷衝入球場啊，無論咩原因都好啦， 攞跑嘛， 係咩原因都好啦， 我唔中意睇呢啲。 係啦，咁其實咧喺英國算係一個刑事嘅罪行，唔得嘅， 係 啊，唔得啊，其實唔得啊。咁但係你話唔得啫，繼續有人做，咁所以咧，即係而家咧有個英超球會啊，列斯聯咧就做咗個咁嘅罰則啦。同埋因為發覺越嚟越多啲後生嘅小朋友啊 ，teenagers 咧跑入去 衝入去， 當玩啊，即係覺得好玩啊。咁所以咧，佢哋而家開始咧就有一個咁樣嘅叫做罰則，就係話如果有小朋友跑咗入去，影響到個賽事咧，佢嘅家長或者嗰日帶佢嗰個人，譬如阿小強帶佢咧， 罰款 咯，唔係啊。一年唔准睇啊！即系你唔好入嚟睇啦。呢一年你买唔到我哋嘅飞， 球迷好惨咯。如果真系咁样， 对于佢嚟讲呢个惩罚仲惨过罚款， 惨过你罚我钱， 系惨过罚钱， 大把钱系咪？你罚我咯。 咁我觉得都系嘅，即系如果你带得个小朋友去任何公众场合啦，咁你 suppose 系应该对佢所做嘅嘢 负责。 负责任嘅，系咪？唔关我事喎，佢攞你啲嘢啫嘛，唔关我事喎。嗱，佢踢烂你嗰样，唔关冇得唔关嘅，因为你冇睇住佢啊嘛。 我已经觉得嘅就系、是、啊，小朋友有啲乜嘢嘅话，都系大人嘅问题咯， 系 嘛？但我觉得有时咧，我又见到即系唔知点讲，好难做。譬如如果你有时有啲细路仔嘈啊，或者系唔守规矩啊，大人唔理嘅话，咁当然啦。作为其他人嘅话，你会觉得冇搞错啊，系嘛？你唔管理下，唔管教下佢。但系有时佢喺当众管教佢嘅时候，我又觉得真系。 因为嗰种管教都几扰民啊嘛，嘈喧巴闭又嗌交， 唔系而系大声咁。嗱，我即系我分享一下啦。我试过有一次，其实系上个礼拜嘅事嚟嘅啫。咁系因为咧去咗有某一间嘅衣服嘅连锁店，竟然咧就见到咧喺方圆有一段嘅地方咧都冇人行过。点解咧？原来就有一个妈喺度教紧仔，个仔咧个仔啊，我谂啊应该有十几岁噶啦，因为已经系着住中学嘅校服。佢喺中间嗰度咧就喺度闹佢，因为佢喺身边所有嘅人嘅话都唔系好敢行埋去，因为佢喺度教紧仔。咁跟住你会见到佢就周围大家都即系好系啦，避之则吉，费事再行埋去。佢同我讲我听到佢阿妈系不断咁同佢讲，佢就系话你即刻同我讲对唔住，即刻同我讲对唔住。如果唔系嘅话，唔可以离开。跟住个阿妈个仔就同佢讲，佢就话其实阿妈我讲咗噶啦。跟住佢就系话冇诚意。即係佢覺得佢頭先嘅對唔住係啦，你冇誠意，所以其實你唔係要 read 呢啲 咩？唔翻屋企先教咯。 冇，我就 exactly 我就係咁講，我就覺得佢點解你要咁樣咧？因為我覺得其實個仔好冇面啊， 係啊， 同埋佢已經中學啦，唔 suppose 係企喺一個公眾嘅地方嗰度咧要咁樣咯。況且其實佢已經同你講咗，就算唔係嘅話，都唔好應該企喺大庭廣眾嘅地方。你可唔可以掹佢埋一邊咧？ 系 嘛，唔好咁样啦，即系佢影响到周围附近去 shopping 嘅人之外。 你话如果、那 個、我觉得个仔仔都好难受咯。个 仔啱有个同学行过几 日，系啦，冇错，我都系咁样谂。我就觉得就系点解要咁咧？我有谂过，其实我应该咁做，我就埋去就想劝下佢阿妈，因为佢阿妈好嬲，佢系暴怒。 不过就唔知佢做咗乜， 唔知佢做咗乜，系啦。 不过都唔应该公众场。 之后就我知佢做咗乜，就只不过系话我拣咗件衫俾你，到最后屘咧就你唔中意咧，跟住唔知点样，好似将佢好似系想挂咗喺嗰个 rack 嗰度。但系点不知跌咗落地下，咁妈妈就误以为佢冇礼貌发脾气，点解要咁样？咁、我就要你喺度即刻同我讲对唔住，但系佢可能对唔住咯，唔系好心，即系诸如此类咯。咁佢妈咪唔接受咯，所以其实有时候我觉得真系好难做， 令到大家都唔开心。 系啊， 好嘅，千祈唔好咁啊，最紧要 EQ 高少少。 咪咯，买衫咁开心嘅嘢变咗唔开心，又真系 唱歌咁少嘢，系咪先？ 咪系咯， 搞得唔开心啦。 系 啊，你咪 too hustle 咯，关我鬼事。 系嘛？但系我而家真系好耿耿于怀，咁我应该点？是不是我不啱咧？ 你中意 too hustle 咪 too hustle 咯，我冇所谓啊！我睇你今个礼拜又 too 乜嘢？ 睇你乜嘢？ 系啊，睇你今个礼拜黑乜嘢？ 今个礼拜黑乜？ 俄罗斯和美国外交官员今日在日内瓦会谈，预料会讨论乌克兰边境局势等问题。俄罗斯由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率领，美国由副国务卿谢曼为代表，双方代表星期日出席工作晚宴。里亚布科夫在晚宴之后说，预期会谈会很困难，俄罗斯不会在美国等国家的压力和威胁之下让步，强调俄罗斯在今次会谈当中主要讨论北约不扩张以及不在俄罗斯边境附近部署武器的问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谢曼重申美国对主权、领土完整和主权国家选择自己联盟自由等国际原则的承诺。另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说，不预期会谈会有突破，认为俄罗斯必须在对话和对抗之间选择，若果俄罗斯再次入侵乌克兰将面临严重后果。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此外一道云带正覆盖该区，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上清凉。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20点，升227点，成交额65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6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29点，升86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455.2，升12.2；阿里巴巴129.1，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84.6，升2.2；盈富基金23.8毫6，升2.2；快手77.85，升7.1；美团209.4，升5.4；汇控51.45，升1.35；建设银行5.7，升9仙；中国移动50.45，升7.5；比亚迪股份244.2，跌3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8，英镑10.594，瑞士法郎8.479，澳元5.609，加元6.168，新西兰元5.283，欧元8.842，每百日元对港元6.7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741。港金报1669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49美元，卖出1794.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先啦，咁由于有道路事故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佐敦道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咁但系经过小心啊。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佐敦道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啦。咁较早前下角道西行去红棉路方向近住海富中心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下角道西行去红棉路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七行道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各士道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尖山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心理测验时间， 星期一心理测验， 好 心理 婆婆， 心理婆婆吓、好啦，咁今日咧同大家要玩下呢个心理测验咧，并非系Q&A 嘅问题嚟嘅、而系咧就系、是、生长喺你身上面有某啲嘅嘢咧，其实而家啲长短 嘅器官 有系可以能够一定知道究竟你系一个点样嘅人。 世界上嘅嘢咧真系好得意嗬，即系呢一个上帝嘅造物主嘅安排。譬如有时我哋见到咧下一间系 Lacy Kong 咧，我羡慕佢嘅，因为佢啲头发挛得，佢挛又得，直又得，即系话头发啊，系因为咧佢有时佢唔 gel 咧，或者唔将佢吹直咧，就真系挛到好似人啱电完咁。 好似啲小安妮咁咯， 系啦， 公仔啊， 嗰套戏嗰种，系啊 系啊。 咁但系如果佢拉翻直咧，你又睇唔出噶咯，又变咗。 当佢 gel 到成个麦啊，成个好靓嘅 公子咁 样，系啊， 即系嗰个可塑性几大， 冇错。佢又冇肉，佢又冇嘢噶，嗬 gel 到直嘅时候咧，你又发觉佢又唔会，佢咪弹翻挛噶， 系啊， 真系天生丽质。 突然间弹挛都几好笑。 嗱，我谂相信 呢样嘢都影响好。 基因呢样嘢系真系，我觉得好多人惊一样嘢嘅就系你会发觉嘅就系，你似你爸爸，或者系有啲嘢你似你妈妈，又或者有时有好多嗰啲可能口味上面啊，又或者系有一啲嘅习惯上面啦，你有冇噶？ 有， 系你有冇留意到自己有啲咩似噶？ 我觉得我有时有啲嘅动作啊，或者我突然间去打喊路嘅声音，咦咁似我妈咪嘅咁样， 打喊路都似噶， 打喊路嘅声音系啊，嗰种腔口啊，有一种特别嘅腔口，唔使学噶。 系啊，你自自然然唔知点解你会咩？ 你冇试过 咗佢嘅，你有 冇试过啊？ 我今朝先觉得啊，点我打喊到啲声听落好似我妈咁？ 系咪啊？ 系啊， 我都觉得系，我有两样嘢都遗传咗我爸爸，我系好觉得哇，呢啲真系 DNA， 系好中意咁样。 哦， 你有冇咁样啊？ 即系整只手指， 成个都系咁样揾第二只手指，系啦，同第一只手指咧系咁捽，系咁捽，系咁捽。我系成日都发觉，就咦，点解会系咁样嘅咧？是无意识的、因为我试过有一次的就是跟爸爸吃饭的时候就发觉他总之没事做的时候他就很喜欢这样出来做 我 都遗传了你的。 我不会 的。还有另外一样东西就是一坐梳化的时候就会将两只手这样摆。 哦摆头下面。 是啊我就觉得这样很舒服的了很奇怪的。但你会发觉的就是屋企的爸爸都是这样的。好那么小强呢你有没有留意到自己跟爸爸妈妈有 点 像 哪有像爸爸妈妈 我讲的又像我爸爸。系啊，有时嗰啲即系大声嗌啊，嗰啲就真系好鬼死似嘅。有一次咧，我家姐因为佢走咗，突然间我咁样出声咧，佢 惊一惊， 吓咗一吓，系、啊， 要阿爸翻嚟 啊嘛，咁、咯，即系佢话把声好似，同埋嗰啲通词， 唔出奇， 最紧要个通词系 啦。系啊，同埋其实有好多时候你会发觉又系啦，就啊对眼啊好似阿妈，系咪个鼻又好似阿爸嗰啲咁样啦，眼耳口鼻嗰啲咁嘅嘢啦。当然你话面相上面嘅嘢嘅话，大家又信唔信嘅咧？即系譬如可能你嘅眼睛。啊，系一啲系边种类型嘅，可能系单眼皮嘅、双眼皮嘅，或者系双目无神嘅，或者系你会见到就可能有啲人唔知咩三白眼啊，咁佢就等住死于非命嗰啲咁噶嘛。你哋信唔信？即系睇唔睇呢啲嘢噶？ 我信的。 信与唔信之间我又觉得唔好尽信嘅、 我都觉得系，系有时好多时候都要自己努力嘅， 冇错， 系咪？系啦，咁当然啦，你话系讲紧即系呢一样嘢咧，有冇留意过自己啲脚趾咧？ 有留意嘅，其实唔停止脚趾啊，脚型啊，因为我阿妈。在我细个时候，佢成日指住我阿爸，主要你睇你阿爸嗰啲叫啊点样讲咧，薄刀脚啊，佢话 薄刀脚 就系、 啊、 有啲人只脚好厚肉嘅， 系 好肥嘅，即系、但系我阿爸系好薄啦，同埋系好窄嘅，佢认为薄刀脚、 我知。等于就我细个嘅时候咧，我买鞋咧会俾啲屋企人会讲嘅就系话啊，佢买鞋嘅话唔可以买夹脚趾嘅，点解咧？因为佢话我只系鸭脚，鸭脚嘅意思嘅就系即是话咧嗰啲脚趾咧其实好阔啊，所以咧就如果我一着嗰啲咁嘅尖头鞋嘅话咧，我死梗啊！ 我咧就似我妈咪， 好痛啊！ 我就似我妈咪啦，即系我妈咪就系又不至于话好，未系鸭脚，但唔系薄刀脚咯。但我睇翻我仔咧就似我阿爸啦。我突然间见翻我阿爸咁样， 隔代遗传啊， 就薄到脚啦，我仔就系好薄啦，同埋好呢啲脚趾贴得好贴咯， 溜溜又有， 好窄咁样咯，叫薄到脚。 系啦，同埋其实讲起脚趾嘅话咧，又有听过一句说话嘅啫，咩二指长过弓，唔使一世穷。 我见过呢啲人啊，有啲脚第二只脚趾好长 噶， 夹咗出嚟噶嘛。 尤其是系啲女仔咧， 系啊系啊， 着嗰啲你见到 露齿鞋， 露齿嘅露齿鞋咧，你就会发觉哇，点解可以长到咧？又特别突然之间突咗一只好长嘅鸡脚趾咁样喺度撑住喺度，我觉得都几。 唔知好難講咯，係啦，唔係咁好睇咯。好啦，咁我想問一問兩位嘅話，其實咧清唔清楚自己嘅腳趾究竟嗰啲排列啊，邊一隻會比較長啲啊？定係其他嗰四隻腳趾嘅話，嗰啲長度又會係點樣？你哋有冇留意過㗎？ 有啊，我第二隻腳趾應該係最長嘅。 啊哈， 你就係嗰啲二指長弓嗰啲啦，你就 收翻，唔係同腳趾弓平嘅，咁樣跟住斜翻落去。 哦，咁大佬咧？ 我應該都係咁上下。 啊哈，都係第二隻腳趾係比較長嘅，係咪？ 唔係比較長，係即係。即一路斜落去咯， 系、啊斜落去， 斜落去咯。 系嗱，其实斜点样斜法，同埋系边一只长啲嘅话，其实原来都能够知道你个人系点样噶噃、哦哦。原来全世界咧， 我 哋系 除鞋除袜啊，而家 你自己除开啊，唔该、啊。 你出隔篱房除， 系啊，你自己除，你除乜都得，系啦，唔喺我面前就俾我见到。O K， 系啦，好啦，咁其实咧，原来全世界唔同类型咁多种人嘅话咧，实际上系可以将我哋嘅脚趾咧系分为有五种唔同嘅脚型嘅，咁啊包括嘅就系有埃及腳、有希臘腳、羅馬腳、德國腳同埋叫做海爾特腳嘅，咁啊就總有一款係啱你嘅。我哋而家嚟聽一聽，我香港腳係要醫嘅。呢一種唔係我今日講嘅， 列入今日嘅題目。 你終於勇敢地講出嚟，自己有香港腳， 香港 腳恭喜你啊，大佬！ 好嗱，咁其實咧五種嘅腳嘅話咧，特睇睇究竟你係屬於邊一種嘅腳型啊？係睇緊你啲腳趾嘅長短嘅嚇嘅分布會係點樣嘅？好 A 嘅第一種嘅話，嗱，我而家係將嘅就係連埋我哋嘅腳趾弓，我哋講為第一隻腳趾，好唔好啊？咁你會清楚好多。腳趾弓就係你嘅第一隻腳趾，第二隻腳趾弓即係你嘅食指啦、中指啦，咁我就唔講啦，就只係講佢排。 三四五， 一二三四，你会更加清楚。嗱、第一款就系、是、第一只脚趾比其他四只脚趾都长，即系总之嘅就系脚趾弓系特别长啲嘅。成埋个形状嘅话咧，就系似一个斜线啦。嗱，先大家可以望一望。如果系有图表， 一路斜落去啦， 清楚啲。 系啦，系啦。 OK， 系啦。除咗脚趾弓之后最长嘅话咧，其他嗰对脚趾系一个斜线咁样落去嘅。OK， 呢个叫做埃及脚。第二种啦，就系话第二只脚趾比其他四只脚趾都长。OK。第二隻腳趾比其他四隻腳趾都長， 即係二指長個弓， 就會冇錯。呢、這個就真係二指長個弓啦。 可以咁講啊，馬小強。 多謝你，呢、這個係我嚇， 可以咁講。人哋好多聽緊嘅可能係咧， 唔緊要啦， okay， 收翻 佢啦。好啦，呢一種嘅話咧就係呢一隻啦。OK。是第二隻腳趾特別長嘅， 有乜所謂即係靚與唔靚？ 冇錯，嗱咁啊呢一個嘅話就叫做希臘腳啦。咁即係我係希臘腳啦，咁啊大佬就係第一個嘅，就係呢一個埃及腳啦嚇。好啦，而第三種嘅啦，第三種嘅就係第一隻、第二隻到第三隻嘅腳趾差唔多一樣長嘅。你就會發覺咧，就係佢嘅腳型就會變成咧好似一個直線咁樣，即係啲腳趾。有啊，有人系咁 嘅。我未见过呢、這个， 即系你会见到 头嗰三只都一样长， 冇错，差唔多长。OK， 嗱，咁我再重复一次啊，第一只、第二只同第三只嘅脚趾差唔多一样长嘅，呢一种就系第三种嘅脚型，亦叫做罗马脚。 罗马 系啦，咁你系唔系啊，马小强？唔系啊，咪好啦，第四种啦。就是第一隻腳趾之外，其他四隻腳趾一樣咁長，即係第二至到第五隻腳趾，佢個長度係一模一樣嘅。 我諗都冇諗過， 係咁樣。 点会啊？ 除咗脚趾足弓之外， 最尾嗰只都有咁长。 尾嗰只冇咁长啦，但系贴住嘅，譬如可能第二、第三、第四只脚趾系一样长嘅，除咗脚趾弓之外，即系脚趾弓比较长。 特别。 跟住咧就系二三四都系比较系差唔多一样咁长嘅，呢一只就叫做德国脚啦。好啦，而最后尾呢一种系咪你啊？马小强仲未系系咪？ 我系第一种啊， 佢系第一种。 哦，你已经系第一种啦。OK， 好啦。最后尾嘅呢一种咯，就系除咗第二只脚趾系最长之外，第一同第三只脚趾系一样长嘅，系啦，呢只我都有见过，就会呈咁样嘅状态啦。OK， 再重复一次吓，第二只脚趾最长，第一。除了是第二隻腳趾之外，第一和第三隻是一樣長的，這隻就叫做海爾特腳了。 海爾特腳 好，如果你現在是未能夠剛剛除了隻腳，我看不到，不是除了隻腳，除了你的鞋，你現在才看到，我再重複一次。 A 就是第一隻腳趾比其他四隻腳趾都長， B 就是第二隻腳趾比其他四隻腳趾都長，而 C 就是第一隻、第二隻和第三隻的腳趾差不多一樣長，而 D 就是第一隻腳趾除外，其他四隻腳趾一樣那麼長，當然你的腳趾尾是輕輕沒那麼長， 明白。 而 E 就是第二隻腳趾最長，

正啊！ 嗯，冇错啦，希望大家都今年咧揸住呢一个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利是风， 利 利 是 是，身体健康吓。咁啊，听日送嘅时间咧就系唔话俾你听，因为你由十点开始听吓。 系啊，喂马呀！ 总之咧，听日好简单一个问题嘅啫吓，咁啊即系差唔多系马先生系男定女咧，咁啊差唔多。 我自己都唔知喎， 就唔系 exactly 呢条啊，差唔多，即系你一定识嘅，咁所以你睇边个最快打嚟。听日嗱，记得听日唔系而家吓，不过预告定嘅啫。 哇！ 好，休息一阵， 嗯，休息一阵先，翻嚟就拆解啦。不过今年咧，我都有少少担心咧，就系话拜年呢一样嘢，大家会点睇咧？即系当呢一个而家一路话讲紧收紧呢个社交距离啊，或者叫大家尽量唔好去跨家啊，唔好探人啊咩？拜年得唔得咧？今年 我唔敢讲啦，我就唔会去啦。 我旧年 我就唔 会 去啦， 系 啊，两 年冇去 啦。 咁 大家都 与此同时，即系嗰个叫做涟漪效应，就系咁啲糖嗰啲糖果啊、全盒仲买唔买呢啲人 咁我会买。 你 買喺屋企自己食咯，唔好買咁多，但 係 一定要擺㗎，全盒一定要擺㗎，係啊， 即係都擺咗好啲嘅， 一定會擺嘅，因為 同埋你會唔會換張新台布㗎？每年都會擺，好似開心啲咁嘅嗬， 揮春都會， 揮春 係 啊， 年年都 花都要買啦。 嗯，系啦，千祈唔好因为嗰个疫情咧就咩都唔做，不过又要小心嘅。 系，唔好去太多人嘅地方咯。 知道， 冇错冇错。 好，一阵间翻嚟嘅话就同大家拆解头先有五种脚型嘅人咧，究竟会系乜嘢嘅状态咧？以及你嘅性格会系点样嘅话，一阵间翻嚟唔好行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本港确诊个案增加，至少有58岁仓务员同20岁崇光百货销售员两条隐形传播链。另一個隱憂是港區人大代表洪慧文生日派對的出席名單不完整，可能有10多人受感染之後在社區遊走。許樹昌表示，如果找不到感染源頭，不排除陸續有隱形傳播鏈浮現，需要進一步收緊防疫措施，包括考慮學童放更長農曆年假，以及部分公務員在家工作。如果再要遏止傳播，食肆人數要再限制，政府應該盡早決定。團體民生原卓的問卷調查顯示，有75%受訪者認為政府應該安排非緊急和非前線員工在家工作2星期，76%受訪者同意學校停課2星期。民生原卓今個月7至9日經網上以及電話訪問1140位市民，得出有關結果。民生原卓发起人张展鹏建议，政府可以先安排12岁以下学生停止面授课堂2星期，或者是提早放农历新年假，然后提早复课。他亦建议雇主可以弹性容许身为家长的雇员在家工作，协助照顾留在屋企上课的仔女。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以视像方式在亚洲金融论坛致辞时话，新冠疫情提醒各界要随时准备面对不同的危机。他指出，中央在资产管理、风险管理等方面大力支持巩固以及强化本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林郑月娥表示，在实施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之后，一国两制重回正轨，国际投资者亦对香港经济有信心。包括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中指，香港全球排名3，僅次於紐約以及倫敦。國家衛健委公布，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57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97宗屬於本土病例，河南佔60宗，天津21宗，陝西15宗，廣東深圳1宗。另外新增42宗無症狀感染個案，本土2宗，喺天津。天津这一轮疫情增至40名感染者，都是在津南区。早前确认2宗本土病例属于 Omicron 变种病毒，当局相信病毒已经传播3代，已展开全员核酸检测。当局又要求民众如非必要不要离开天津。铁路部门已经停售天津前往北京地区的车飞。 河南安阳亦都确认两宗 Omicron 个案，当局话经分析比对，与天津市津南区出现的本地疫情属于同一传播链，基本锁定感染来源。去去年12月28号从天津津南区返回安阳市汤阴县的一名大学生。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向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上清凉。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64点，升171点，成交额749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8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6点，升72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454.2升11.2，阿里巴巴128.1跌7毫，恒生中国企业84.2毫6升8毫6，盈富基金23.8升1毫6，美团206.8升2.8，快手77.6升6.8毫半，汇丰控股51.3升2，中国移动50.4毫半升7毫半，建设银行5.7升9仙，比亚迪股份242.6跌4.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8，日元115.83，瑞士法郎0.92，加元1.265，人民币6.375，英镑对美元1.358，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77。港金报16680升4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1.96美元，卖出1792.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新界区啦，咁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粉岭港铁站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粉岭港铁站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咁受道路事故影响，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佐敦道部分行车线封闭，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咁经过小心啊！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佐敦道啦，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尖沙咀、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同埋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咪攞住电话或者夹喺膊头，要专注驾驶，做个守法嘅驾驶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有事灵感，只需要一下噶咋。 前几日咧，我帮公司个前辈咧执咗张相，咁跟住个前辈就同我讲，佢话我可能有机会喺呢方面咧可以揾到我现实世界中嘅超能力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道方力申饰演的陈荣执相的能力可以应用在什么范畴，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三点到五点，天怡、子豪、阿涉三五成群同你展翅寻觅。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 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心理测验时间， 好啦，今日我哋并非系一个 Q&A 嘅心理测验啊，系睇下你嗰啲脚趾啊，嗰啲啊四只脚系长度啊，咁样咧可以知道咧究竟你嘅人系点样嘅。头、 okay. 先有讲过嘅就有五种唔同嘅脚型，究竟你知道你自己系边一种味咧？我而家即刻开始为大家解答啊！ 好啊， 如果你系 A 嘅，即系第一只脚趾比其他四只脚趾都长嘅埃及脚咧，即使喺我哋嘅直播室里面有两个，有一个就系马小强再加埋大佬嘅。嗱呢一种类型嘅人嘅话咧，系典型嘅浪漫主义者。同时亦都带点善变，对事物容易产生三分钟嘅热度， 都系、啊、 面对工作咧就变得十分认真噶噃、嗯。你又系，除咗咧就系能够如实咁样咧就系完成被托付嘅任务。其中二分一啫，另外嘅就系呢一种脚型嘅人系容易拇指外翻啊吓，所以咧系小心啲啊吓。好啦，而第二种啦，第二种嘅就系第二只脚趾比其他四只脚趾都长，所谓就系二指长过公嘅就系我啦。呢、一种叫做希腊脚啊，呢一种类型嘅人咧属于乐观开朗型，行动力十足，而且想象力丰富，意志力坚强。咁、样嘅你拥有领导者嘅特质，由于感受力比较丰富，容易感受到一啲压。力咧就会觉得烦躁不安啦、而且你对于爱情系属于积极嘅类型噶，希腊脚嘅人咧系容易咧令到你嘅指节啊摩擦而会生茧嘅，所以咧喺孩子嘅选择上面嘅话咧、就要特别容易啦、 因为一样长成日磨到， 冇错， 又系 我系成日要去咧收夹嘅时候俾佢批我啲茧嘅。好啦，第三啦。第一隻、第二隻同第三隻嘅腳趾咧，都係差唔多長嘅呢一種屬於羅馬腳啦嚇。呢一種型嘅人咧，係偏向於係理性思考，唔太會輕易咁樣流露出自己嘅感情，待人接物十分之坦率，從不轉彎抹角。因為你十分有耐性，而且係擅長傾聽，因此受到好多人嘅依靠同信任。同時亦都內向、慢熱或者係有頑固一面。同埋呢一類型嘅多數都有潔癖嘅。 Oh. 哎呀，好啦，跟住就係第四種啦。第一隻腳趾之外，其他四隻腳趾一樣咁長嘅，你係德國腳呢一種人咧，擁有嘅就係隱藏性嘅熱情，待人處事十分認真，全力以赴，並且可能非常熱衷於鍛鍊身體嘅、即係好中意去 gym 啊、跑步啊、行山啊，就係呢一種嘅人。面對一啲特別有興趣嘅事情咧，佢可以拿出咧灌注一切熱情嘅職人精神，我正係呢一樣嘢，我就玩到佢最好，因此會產生一啲頑固而且係幾難通融嘅一面啊！你同佢咧，佢 冇得變嘅， 冇得變， 係咁就係咁， 係一就一，二就二。好啦，最後尾嘅呢一種就係除咗第二隻腳趾最長之外，第一同第三隻腳趾都係一樣長嘅，呢一種就叫做海爾特腳啦。咁啊，呢一種類型嘅人咧，就係、大多數咧都係自我嘅意識都係比較高噶，自尊心都係較強啊。面對工作嘅時候咧，就唔容易妥協，感情非常豐富，喺美感上咧都係好敏鋭同埋優秀嘅。但係要小心，過高嘅自尊心嘅話咧，會導致一啲不必要嘅爭端嘅。 好嘅，好啦，翻嚟到我啦，十一点四十二分，今日仲有呢个渣 癫方有咯， 癫方 系啊，真系人都癫。 脑里空间我有太多，所以我会张开对耳我听我听，运用谦卑抵抗争议非议，研究理想主义，哲理与哲理往往会敌视，怎么都会得知，用所知笑不知。 不会置疑，每本天书需要看三次，有所不知请教老师，有所不知请教你多次，放低偏执得到友谊，互挡空空自然能入耳，太富有智慧太快有定义，白纸不过张纸，白纸不会偏倚，才写出多快书，只得我终于得知一件事，学识讲我不知，我不知，谁敢讲我知道，人若天天心造，才越多不知道，生命怎么的构造，世人这么感到 我哋嘅心理测验， 系啊，好心地 哥哥，请坐低，系啊， 心地哥。 好嗱，而家咧就问，其实咧呢个问题咧，阿心近视哥哥咧，可能佢都发觉咧好难答。 点解嘅？ 因为四个选择，我估佢都拣唔落噶。 你唔好意思拣定系拣。 因为今日咧系从运动睇你嘅人啊，咁佢都完全。佢得眼球喐嘅啫嘛，佢 口部运动系咁食嘢咯。 佢、啊、眼球同嗰个口喐嘅啫嘛， 口气咯同埋。 咁即本你凭你自己嘅幻 想力 啦，想象力啦、 okay。 因为四样运动啊，即系如果要你拣、 嗯， 你会宁愿拣玩边样咧？咁、 嗯、 样吓、啊，第一跑步吓、啊，跑步。 嗯、 第二咧就系拣跳舞，任何一种跳舞啦吓、啊 嗯。 第三就系瑜伽，系、嗯、知咩瑜伽啦 ？Yoga、 哎 啊、第四就系游水啊。咁、 啊、 你四样运动你会拣咩咧？ 终身运动。定系乜嘢啊？即系喜欢， 系你喜欢。如果呢四样嘢，你会喜欢啲咩咧？ 我拣跑步， 你拣跑步。O K， 咁我唔好拣跑步啦，我拣游水啦。 冇问题， 坐埋添。 唔系我俾你拣先都得， 唔紧要。咁 我 拣 游 水 都得， 游水 O K 嘅，我觉得游水 O K 嘅。 我最唔中意游水， 好 唔方便 啊， 系啊。头发湿， 又要换衫。 不过问题咧，我而家因为我搬咗一个冇泳池嘅屋苑咧，咁、 嗯、 所以系 你先至唔游啫，即系以前系游嘅。 因为以前我住嗰啲系有游泳池，即系同埋我个人比较怕去泳，即系沙滩逼。因为你去个沙滩，你知道嗰种 麻烦， 嗰种逼法咧， 唔中意啲沙又哇印到周围。 你未去沙滩，你首先要挨嗰段路咧， 系啊， 梗 系知啦，又冇地泊车， 又冇地泊， 系 咁咯。所以我会宁愿自己好远游，但系而家如果冇咁，咪唯有冇游咯。 我 都 唔游， 冇游一段时间。但系我中意游水嘅， 我唔中意湿身咁。 好啦，四个运动你拣咗啦吓，你跑 步、 瑜伽或游 水 嘅。好，到底代表乜咧？首先咁讲，跑步吓 check 乜嘢啊？啊！check 出你另一半点样去想你，即系你喺你另一半心中系一个咩嘢？ 正啦、啊 嗯，好啦， 我想知好耐。 跑步即系马老师啦吓，拣跑步嘅。你在另一半即是马少伦心目中是一个独立有主见的人，另一半觉得比一大班人一起你更加喜欢有自己独处的时间，所以当他发现你有心事的时候他都不敢太主动地问，是因为他会怕你会觉得他烦，他怕你会觉得 你不跟他讲的， 很少 哦、 okay、 那你没做沟通咯， 他对、 特别是啲所谓心事咧，我真系好少。 你都有心事噶？ 有、 哦，你有心事噶？你啲咩心事啊？ 我打开个， 你系少女心事啊？ 我打一个心扉俾你睇。 最近有咩心事啊？ 最近咩心事啊？ 讲一样最近嘅心情俾我知啊。 系咪觉得我哋唔识欣赏 Two Hustle 啊？觉得我哋唔识欣赏。我谂到咁好嗰条桥， 攞件冰冰衣裳，系啊，抄翻出嚟。 点解你哋会唔中意嘅 Two Hustle？ 我谂咗两个字噶啦，已经呢个表达呢个表演。 咁咧，你嘅爱侣咧对你嘅关对大家嘅关系咧，即系你同佢关系咧系冇咩信心嘅，觉得你同佢有啲距离，因为你成日唔同佢，你成日唔同佢讲 你 心事啊嘛。其实佢内心系好重视你嘅，记得有咩同佢分享啦。 之后 第二到跳舞啦，中意跳舞嘅你，同时都要好中意群体生活。你哋嘅另一半，你嘅另一半虽然欣赏你嘅活泼开朗，但同时都有啲不满啊。你成日咧好似同朋友一齐，就好少时间陪佢。 开心过同我 系啦，所以佢想多啲二人世界。第三，阿瑞啦， 瑜伽。 中意做瑜伽嘅你，对自己所有嘢一定系要求。 系啊， 你嘅另一半都系俾你嗰种健康嘅外形同埋嗰种感觉吸引翻嚟嘅。 以前 你另一半觉得你一个好有女人味、好吸引嘅女人， 冇可能。 你我读嘅咋？喺佢心目中，你就系佢嘅一切啊！ 哇！ 佢成日觉得你一个好完美嘅人，好惊你俾人抢走。佢爱你多过爱自己。 哇！ 似又 饮杯， 又似 咁感动啊！ 真系饮杯， 又似。 其实唔系感动嘅，我系知嘅。 哦， 系啊， 因为我觉得个男人真系好中意佢， 好 锡佢， 锡我， 好锡佢。 我都觉得系，我都觉得系。 好啦，游水啦。喺另一半心目中，你一个简单乐观嘅人，佢因为你嘅正面同单纯啊，而同你一齐，亦都希望你一直保持呢一份嘅童真啊。 准咯， 呢一种性格可以令由黑暗面嘅佢揾翻一个开心嘅自己，你系佢嘅精神支柱。 黑暗面嘅佢，虽然佢讲紧阿嫂啊， 系啊，虽然佢 点解你笑出嚟嘅？去到嗰个位， 佢觉得真 嗰个好神秘嘅位， 系黑暗嘅。 佢啊，虽然佢喺行为上未必会做，虽然我喺行为上。未必会做好多浪漫嘅嘢，但系咧就一路都系当佢屋企人，对佢好重要，大家都重要啦，即系个关 系 好牢固嘅。 不过我觉得大佬成日做啲浪漫嘢嘅啫， 例如咧， 唔知啊，有咩煮饭啊，即系对佢个太太系啊，我觉得系啊， 略尽绵力啫。好啦，翻嚟咧就有 Two Hustle 为我哋分享啦， 以 后就叫佢做 Two Hustle 啦， 系啊，乞衣乞衣手， 姓 Two 嘅 Hustle 啊。 新开始是吗？与你忐忑的嘴脸说穿了吗？讲真的，一切也许都注定吗？傻瓜高兴吧，人生苦短，我始终要懂讲再见，毕竟有太多改变，你需有力冒险，何不痛快落下这句点？你记得安好，像我都很好，时候已都不早，我想临别一次，跟你的拥抱，抱紧这秒感觉与及温度。来足够往后日子回味着多好，答应一切都安好，乐趣在清楚，为你足透，来日我便和你好友般偕老，如若换来感觉似患感冒，如病过就会更好，我会做到Remember those days like yesterday. Never wanna let a memory slip away. Yeah, no, no, no. Guess I never thought that I'd have to say goodbye. And I think about you. How's it gonna be without you? Honestly, lif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Yeah, 莫非偏偏都这一秒钟先发觉心中有太。 时候不早啦，我哋去第三个心理测验。 心理测验时间。 好嗱，第一条，而家咧你前面放咗几样嘢， 嗯， 你第一样嘢想攞系乜嘢呢 ？A 水果 ，B 年糕 ，C 现金 ，D 戒指。 嗯， 水果。年 但现金有几多钱冇讲？ 冇讲， 可能 现金一沓 一蚊嘅，一蚊 系攞嚟 四十蚊啦，戒指。 喺、嗯、 我 拣 现金，系啊，面前四样嘢啊，你攞第一样攞，你想攞起乜嘢咧？ 但第一现金系人哋嘅，咩嚟攞人哋嘅咧？ 唔知系咪人哋嘅？咁你 又唔知几多钱？ 系啊， 四千咯。嗱，水果 啊！頭先你話廿，你頭先話四十蚊啫喎， 唔係佢冇講嘅。 O K， 好，再講一次，第一係咩話？ 水果、 水果、 年糕、 哦、 現金、戒指。 好，水果。 好，水 係好奇怪，因為四樣嘢。係 啊， 嗱，戒指係咩咩戒指都冇講嘅。 知道 一隻戒指啫。嗯， 水果。 我揀現金， 即係攞個蘋果食咁樣咯。我覺得係。 O、okay, K， 水果啦，水果。 啊，你又係水果。O、okay, K， 第二條。 係好多條㗎。 系啊， 有几条？ 四条，好快。 OK， 第二条，伸出你一只手，然后凭直觉出一只手指，你会出边一只呢？我会出只拇指。 伸出一只手，跟住凭直觉出一只手指。 系、嗯 啊，你食指。 嗯， 我都系啦，食指。 好，第三条， 我本来想出中指，我跟住你话我闹你。 唔会唔会唔会唔会，好出中指， 食指食指食指， 出中指。 我觉得你应该出中指。OK， 蒸好条鱼，你第一啖想食边度呢？鱼头、鱼背、鱼腩。鱼尾、 鱼 腩、 鱼背是 Sarah， 鱼腩是 Michael， 我吃鱼头啦。第四条最后一条啦，假如有一日只狗屋企只狗狗走失咗，终于有人帮你找翻啦，你觉得会在哪度找翻呢？第一，你屋企；第二，隔篱屋企；第三，公园游乐场；第四，大马路。 嗯，公园， 公园啦， 我就在屋企。好，而家。 要计分系嘛？ 唔需要，我即刻解答。呢、這个其实系讲你嘅爱情观嘅。第一条吸引你嘅异性女人，如果你系拣水果，即系阿 Sarah 同阿大佬咧、 嗯， 你第一样想攞水果咧，象征住你一个无法抗拒嘅类型啊，代表你系深思熟虑、个性稳重，专门吸引一啲大年纪嘅对象。 嗯 ，OK 嗯。 第二拣年糕嘅，你好等搞气氛。好讲嘢会好绅士嘅， 系你自己定系对方啊？即系你吸引乜嘢人，定系你 吸引 你吸引乜嘢人？ 系啦，拣现金嘅，诶，即系我啦，温柔懂得照顾他人嘅暖男暖女。戒指，你啊专系吸引一啲年纪比你细个嘅人。OK， 第二条嘅解释啦，就系你恋爱嘅风格。拣大拇指就系一个眼中只有恋爱嘅对象，即系我一拍拖咧就目中无人，净系挂住拍拖啦。如果揀食指嘅就係 Sarah， 你中意隨性自在嘅談戀愛。 嗯， 阿 Michael 屈你嘅戀愛中嘅你特別重視肉體上嘅交流，你係啲肉體。 屈我揀食指嘅本來，我揀屈我真係。 你係揀你係揀第二隻手指。 無名指嘅戀愛之路悲傷又辛苦嘅弱戀類型。而揀尾指咧就係話向往童話般嘅純潔嘅愛情嘅理想主義者。最後。第三条是讲你的花心指数的，专系食鱼头的你就是说，如果你有交往的对象呢，就对其他异性绝无异心。你喜欢食鱼背的，鱼背的 是 你一系就不要出轨，如果出轨、嗯、你出轨没人你发现不到呢、嗯、你就没问题的，即是你。 你讲系我定系对方？ 你啊， 我 你啊，系啊， 即系个对方出轨。 唔系你出轨， 我出轨。 如果佢唔发现咧，你又冇问题嘅，你继续做你出轨嘅嘢嘅。 O、okay, K， 好 ，O K， 继续 食鱼腩咧，就系话啊，如果有机会咧，你个心好容易动摇嘅。 嗯， 啊，中意食鱼尾嘅咧，就系话你好难容忍另一半出轨嘅。 嗯， 第四条其实讲你第一次接吻最想向边度嘅，屋企就系充满安全感啦。隔离屋嘅咧就系代表浪漫嘅地方， 嗯、 公园咧就系话你好热情嘅、奔放嘅，你中意啲公开场合。大马路咧，其实咧就系啲代表你最想去啲旅馆啊、酒店嗰度咀嚼嘅第一次。 OK， 好啦，翻嚟咧有呢一个渣甸方有落，同埋都有今日嘅片段人间啊。 冇错、 嗯。好啦，二十度几温，相对湿度69%嘅。星期一今日大致多云啦，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数天咧，早上亦持续清凉嘅。听紧节目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先睇咧12点新闻啦、财经啦、交通消息之后咧，翻翻嚟我哋仍会就系今日嘅渣甸方有落，犀利啦！今日仲要加入新角色，到底系边个咧？留意住咯噃。 一栋住宅火警，至少19人死亡，包括9名儿童，63人受伤，部分人情况危殆，大部分死伤者是吸入过量浓烟。消防经初步调查，认为有证据显示起火住宅睡房的一个电暖炉引发火警，起火原因无可疑。起火的住宅楼宇楼高19层，当局出动大约200名消防员扑救。消防部门形容这一场是近代最严重的一宗火警，起火位置在低层的复式公寓，火势迅速蔓延，消防员在各个楼层都发现伤者。天气方面，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的补充会在晚间抵达华南沿岸。此外，一道云带正在覆盖华南，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早上持续清凉，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74点，升181点，成交额786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8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6点，升72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453.8，升10.8；阿里巴巴128.4，跌4毫；恒生中国企业84.38，升9.8；美团205.6，升6；盈富基金23.8，升1.6。快手77.6，升6.85；汇丰控股51.35，升1.25；中国移动50.35，系升6.5；建设银行5.7，升9仙；比亚迪股份243.2，跌4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7，英镑10.591，瑞士法郎8.473，澳元5.607，加元6.166。新西兰元5.282，欧元8.8389，每百日元对港元6.7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75。港金报1668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1.79美元，卖出179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两宗交通意外，一宗在新界区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日粉岭港铁站对出的慢线，现在龙尾在鸡岭回旋处。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粉岭港铁站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在鸡岭回旋处。受道路事故影响，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佐敦道的部分行车线就需要封闭，不过现场没有挤塞，经过小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尖山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同埋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唉，唔係啊，你幾廿歲人，仲學啲後生仔為女死為女忙咩？證明咧，即係你個人鍾情鍾意，有感情係嘛？大好承擔嘅大好青年，嗱，今日見我同你啊，你真係行大運，我肯定啊，可以改變你嘅一生。 咁緊要？ 係啊，全哥嗱。介绍翻，其实我就是 ABCDE 银行的高级客户服务主任兼习助理。恭喜你，我哋银行咧啱啱推出了一份咧好适合你的年青人向前冲冲冲冲贷款计划。嗱，凡系头100位成功申请的青年朋友咧，我哋银行仲会送限量版百尺竿头远尺一把。 吓，送把远尺。有咩用啊？ 有，梗系有用啦！我哋 ABCDE 银行啊，系以年青人为最宝贵嘅资产，而把百尺竿头远尺。最啱就是想创业的朋友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你想不到桥去搞你当生意，用这把尺即刻帮你度桥啊。度桥啊，明白吗？哦，好帮到手的。 算啦，我都没生意头脑，又没什么大钱，又没人生规划。基本上我真的发觉自己是一条真正没用的废柴。 不要这么悲观，全哥。其实呢，每张厕纸每个垃圾都有它的存在价值的。每个人都当然有他的存在价值。好像我这样啦，我今年32岁。你问我有没有学历呢？其实我没有的，我中三就转了学了。18岁那年考到个车牌。车牌就是我唯一考到合格的证书。不过我都考了三次。你问我是不是靠 daddy? 没有啊。我职业不是儿子。我老豆在我19岁那年就掉低了我和我妈走了上东莞包二奶。 成日先生，你的经历真系令我肃然起敬。 未算，我除咗冇学历、冇父荫，我仲要冇人脉、冇老细关照，可以话系白冇。不过我相信人定胜天，结果我真系胜咗。 你点胜啊？ 我21岁嗰年就揾到人生第一个100万啦。点解咁巴闭、咁牙斩斩？因为我做嘢够专注咯，够毅力咯，够死前难打咯。 我真系衷心佩服你啊！你又冇父荫、冇人脉，都做得咁成功。到底你是怎样专注、怎样坚持、怎样死缠烂打？我真的很想跟你学习。 唉，我没有负荫啫，不过我有冇荫。 哦， 系咁翳，系咁两我妈借咗500万咁样俾我搞下生意仔咯。不过唔够一年咧，就21岁嗰年啊嘛，我剩翻100万。 我真系睇你唔起啊！我直情极度鄙视你，你走啦，我唔想见到你啊！ 唔系咧，我改过噶啦，我正正经经揾咗份银行工。嗱，呢份银行工我真系好有心机去做噶，我好努力去揾客 sell 个贷款计划噶。 咁我唯有祝你成功啦，努力啊，兄弟，再见，拜拜。原来做人做事真系咁困难嘅。我今日几廿岁，一无是处，总系谂埋啲无无谓谓嘅嘢。我点对得住几十岁的阿妈呢？ 喂 ，Hello，你是不是圣诞老人小学的白水泉啊？ 你是？ 你不认得我咧？我是你6年班6A班的同学朱小芬同学啊！有冇印象啊？我把声咁样你都唔记得？ 记得你啦， 系咪？ 你嗰阵时成日摘我名嗰、那个，你系班长兼学霸朱小芬。 真系好啦，你仲要记得我啦？ 我梗系记得你啦，朱小芬。当年佢坐我前面嗰阵时，我真系唔明白点解班主任要偏阿朱小芬用把咁嘅衰声嘅人坐喺我前面。佢年年考第一，我年年考尾三，最叻嗰年系尾四。佢坐我前面，我真系好大压力。最记得有一日，佢突然间冇个张台喺度喊。冇人知点解，班主任以为我虾佢，仲罚我留堂。 哎呀，真系对唔住啊！呢件事我都记得啊，其实真系唔关你事噶。 咁你到底发生咩事？为咩事喊？ 哎呀，为咗上海滩大结局咯！许文强最后咪唔知俾边个开枪杀死嘅，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咁样嘅，咪、 哎？ 我谂起就伤心啦，所以我咪喊咯。 算啦，人死不能复生。你无谓伤心。 哎呀，你唔明噶啦！我嗰阵啊，当正自己系冯晴晴嘛，咁啊，我爱嘅人死咗，我自然会伤心到喊啦。 讲真，我真系唔系好明，明明冯晴晴嫁咗俾丁力，点解许文强死佢要伤心？你伤心都唔紧要，最弊当年你累我俾老师闹。其实感情嘅嘢系咪就系真系咁复杂？你爱佢，佢唔爱你，真系烦。好快又过年啦。中国人习惯去旧迎新，我想我真的要好好整理一下自己的一切，包括工作和感情。 吓，唔系啊，白水泉，你都有感情烦恼。 你唔好笑死我啦！ 你笑乜鬼啊？ 我仲记唔记得六年级毕业嗰阵啊？我喺呢个本纪念册咧写过啲咩啊？ 真系唔记得。 我记得、啊，系因为我用你嗰个名字送咗三句金石良言俾你啊！我仲记得、第一句就系白驹过隙。意思就是说时间过得很快你要珍惜。第二句就是水到渠成，比喻事情条件完备就自然成功了，不需要强求。 哦，朱小芬，估不到你这么有心思的。 等我讲三句先啦。你怎么扯下来，没事吧？ 没事。 好，就是全字了、本来我想整鬼你的，写全下有之、不过最后没有写而已。 全下有之几好、啊，我真心中意啊！ 系咩？ 如果我知道，原来由细到大身边一直有一个咁多同学、咁多朋友关心自己，我就唔使为咗嗰啲无无谓谓嘅男女感情事，搞到自己痴痴呆呆咁啦。咁系咧，最后你写咗啲乜嘢？ 哎呀，你真系唔记得啊！ 唔记得， 我最后写咗全力以赴啊！ 哦、 白水泉，我识你咁耐，一直觉得你好叻，好有才华。 嗯， 不过咧。硬系觉得你份人啊，混混噩噩，唔嗲唔吊咁样。嗱，趁新年就嚟紧啦，你快啲改晒嗰啲坏习惯，全力以赴，咁你一定就会水到渠成啦。OK， 我走先啦，有机会撞到我再倾啦，拜拜。 可唔可以留个电话俾我啊？ 唔可以。 点解嘅？ 我真系有一日，你真系好努力做到好成功，到时唔单止我会揾你，仲有你尊贵嘅个乘客先生同埋 Lulu 都会嚟揾你噶。 哦。 再见。 再见。真的很希望有机会跟大家见面，再见。 全哥虽然不再是年纪轻轻，不过一样有一身横练的筋骨，简直是百年一见的练武奇才。如果有一天被你打通任督二脉，你还不飞龙在天？正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警恶情奸，维护世界和平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全哥。渣天方有乐第二季第二集，好好活一天，女一小鋭，剧本小马，協力小天。 只有为你活一天，这是我心愿，只要为你活一天，是我心愿。我呢 12:24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啱啱送我就系今个礼拜嘅渣甸方有落，咁留意下一个礼拜剧情发展咧，睇下个飞龙在天能唔能够咧，可以吓一飞冲天。 冇错， OK， 好啦，好啦，另外咧，讨论区上面见到一个咁样嘅叫做苦主分享啦，咁佢就话咧就有一次为咗倒数，咁嗱而家啱啱1月10号啦，咁啊即系大约10日前发生噶啦吓，咁咧就31号嗰晚佢订咗个地方，约咗11个朋友打边炉，11个朋友打边炉啦，倒数啦，饮酒啦，开心啦，咁样好啦，走过三场，食完玩完啦，到凌晨2-3点钟咁上下啦，佢话陆续咧啲朋友一个又去厕所，一个又复电话。一个又去买多少少嘢添咁样样，嗱当晚咧佢自己就买咗酒水啦、火锅嘅食材啦，俾埋场地租金啦咁样样， 即系佢包晒咯， 系啦， 基本上佢俾晒所有钱啦，咁但系佢都谂住食完之后咧。大家會計翻俾佢，因為大家 friend 嚟噶嘛，同埋冇理由一個人出曬。點知當日咧玩到好開心啦，咁啊，梗係走一個，走一個，走一個。佢哋唔係話走添啊，有啲人話：，我去洗手間，因為話：，唔夠嘢飲，我再出去買少少，等等啦。後來得翻佢一個， 即 係咁咪仲衰。如果你話俾我聽，你走啦，係咪？但係話俾我聽就係、是：，喂，遲少少大家 share 翻嘅啦。你講俾我聽係幾多錢？咁樣嘅話就會好啲咯。 都 唔單止係唔俾啦。 後來咧，佢先發現咧，原來嗰啲朋友咧。是去了一个场嗰度饮酒啊，即是佢心尾先知道。 第二摊。 第二摊。 第二摊。 就唔系话真系好似佢哋所讲嘅借口啦。佢话点解啲人咁 cheap 噶？原来佢哋系专场。点解呢？因为佢睇翻啲 friend IG 先睇到，原来佢啲相咧，cheers 咁样。我觉得佢啲 friend 咧应该好憎佢咯。点做得落啊？ 但系问题系咁，点解你会嚟同我打喺边度咧？如果你真 系， 因为想 因为想 食佢一餐， 咁呢啲朋友唔要都罢啦。 系啊，我觉得 但我又谂，你得罪一个朋友都唔出奇啊，得罪11个朋友，即系如果个个都咁样对你，边个有问题咧？你明唔明我意思啊？系咪？冇理由全部人都系咁噶，佢而家就话全部好似夹埋咁啊！我走先啊，唔系佢唔系话走先，我出去打个电话， 买啲嘢， 系啦，全跟住走咗另一场玩，唔理佢。如果个个都咁对佢，其实佢咪即系要谂下点解咧？ 即系咁样，我就有保留啦。喂，翻分钟有可能系欺凌。是啊，就 怕佢 恰佢，系啊， 即 系 十一个， 咁系唔啱嘅。呢十一个系点都唔啱嘅， 系啊， 因为背后嘅关系有咩事又唔知，但系咁样做一定系唔啱。 好惨咯，即系佢第一好似有少少被出卖啦，第二当然 系出卖啊， 第二当然就钱嘅损失啦，咁嘅样系啦，即系人又唔开心，钱又冇埋咁咯，所以佢就分咗出嚟。 你哋有冇试过咁嘅情况？ 我真 有啊， 你冇试过？ 我冇试过。 你讲， 我单对单啫，系啦。那個人養了一隻狗的，那陣時好耐了，他說喂幫我影相，叫我幫他隻狗影相，因為他說隻狗老了，就去了圍院個草坯那裡。咁嗰陣時咧，我有部相機嘅，仲係入菲林嘅年代。拆完之後咧，跟住佢話啊咁辛苦，不如夜晚去酒樓食餐飯咯。咁去啦，食完之後，咦咁耐？ 食完之後咩咁耐啊？ 我唔見佢，佢話去廁所 哦，食完啦， 食完 去厕所， 系啦， 即系佢有嚟食嘅， 有食食食啊，饱餐一顿之后咧，咦，咁耐唔见佢嘅，俾电话佢啦，唔好意思，我有啲事，我先走先， 走咗啦，已经 走咗，我真系唔明点解佢要咁做咯，我 完全 但系点 解佢约你用咁奇怪嘅？ 系啊， 我只狗就好老啦， 咁最 紧要 你 帮我只狗影翻张相， 梗冇啦。我冇啊，系啊，我冇啊， 奇怪， 我都觉得好奇怪。 嗰个人系咩人？系同学啊，同事。 唔系一个，我有一个朋友，佢专系搞嗰啲宠物嘅殡葬嘅。佢就话：，喂，呢一个狗主咧，嗰个狗已经好老啦，佢想搵人帮影相。 即系基本上你唔识佢嘅。 系啦，咁啊，中间介绍见过几次嘅。 哦。 咁啊，影完之后， 即系唔算系朋友啦。 唔系朋友咯，呢啲。 我其实真系又唔明。 我边度同佢食饭啫？即系 佢好多呢啲咁样嘅。 佢话喂，辛苦你。佢话辛苦你帮佢影相。 你谂住有嘢食啊嘛？系咪？ 唔系咁谂住，喂，正常交往，帮你影完相，我请你食餐饭咁。 我又覺得你呢個 case 係疊對疊啫，即係你自己本係啊，即係其實你係一個咁嘅人，即係你諗住啊，我都可以食佢。 唔係啊， 點解其實係俾人哋明明啊，都俾人煽翻。 嗱，離身。 即系老天遇着大贼， 李生，我未遇到两位 天遇着大贼， 我系一个好 喂，咁你咁讲，即系我哋影嗰套你变咗衰人， 唔系，你令到我觉得我应该提高警觉， 老天遇着大贼， 系咪啊？ 海军遇着水兵， 食人哋系点啊？即系人哋就 食咗 佢 先， 系啦，食咗佢， 因为睇穿佢嘅心。 冇错，因为你都唔系太熟嘅人，你就唔好同佢又走去同啲老狗影相，系咪先？即系我觉得呢， 唔系即系老狗无辜嘅，咁又唔关老狗，你唔好拉埋老狗落水，老 狗 都好惨嘅，系啊，佢哋用老狗呃另一只老狗， 系啦，咁呢个 case 就叫做男人老狗啦。 老狗得食，老狗当灾，系咪？ 好无聊， 系啊，好无聊。 我真系觉得好无聊咯，唔知搞乜啊！ 你成日遇到啲咁样嘅，即系我真系觉得完全我未听过。开埠以嚟，我谂开埠以嚟都冇人哋听过。 跟住报警，咩事啊？我俾狗呃。 仲系只好老嘅狗， 系啊， 佢就嚟死 狗啊！ 唔明喎，咩俾狗噶啊？ 我冇报警，我发誓。 唔系嘅，好难讲嘅，动物界嘅偏爱，我哋人类好难够明白嘅，系咪啊？系咯。 咁呢个人今日仲有冇同你？ 唔知冇联络咯，冇搵佢啦。 冇啦，冇啦。马超嗰日只猫好老啦，咁专注啲叫，佢又信，蠢到又信。 我只龟就死啦！你真系同佢影张相。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大埔美新大厦6至24楼 D 单位的住户要撤离检疫。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话：，由于 Omicron 变异病毒的潜伏期较短，隔离时间可以短一啲，无需21日。他建議若果市民被送到竹篙灣檢疫中心，可縮短至隔離14日，之後佩戴手環回家隔離，期間可以外出買餸和接受檢測，在7日之後如果沒有感染就完成檢疫。袁國勇在一個電台節目說，已經向當局提出有關建議，相信當局正處理物流等問題。袁國勇昨天到美新大廈視察，他說相信大廈10樓 D 室初步確診女子是受到5樓 D 室確診的印佣感染，最有可能的傳播途徑是垂直傳播以及煙囱效應。被列為受限區域的大埔美新大廈早上完成強檢行動，居民相繼外出，與確診者同層的一名居民表示擔心，他說一向有留意屋企的渠管情況，不時倒漂白水入渠口，亦都有住户表示不太担心大厦出现垂直传播，会多啲留意屋企嘅渠管情况。有居民就话会暂时关闭家中嘅窗户。团体民生原卓嘅问卷调查显示，70.5%受访者认为政府应该安排非紧急同非前线员工在家工作2星期，76%受访者同意学校停课2星期。民生原卓今個月7至9日經網上以及電話訪問1140名市民，得出有關結果。民生原卓發起人張展鵬建議政府可以先安排12歲以下學生停止面授課堂2星期，或者提早放農曆新年假，然後提早復課。他亦都建議僱主可以彈性容許身為家長的僱員在家工作，協助照顧留在家中上課的仔女。行政會議成員、飲食界立法會議員張宇仁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政府收緊食肆營業時間和每台人數等，估計大部分業界只是餘下20%生意，損失50多億元。他促請財政司司長支援業界，盡快提交文件給立法會，以便後日選出財委會主席之後，可以馬上開會和優先審議撥款，建議按食肆牌照大小決定資助額度，而100%担保特惠贷款亦都要立刻做和增加额度。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向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朝早持续清凉。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片段人间。死神来了， 我是一个香港人，一个不算太普通的香港人。不过我的不普通，其他人是察觉不到的，只有我自己或者我身边的人才知道。 咦，老婆有 lift 啦。 哦，老公啊，我先打个电话先啊，我哋搭下一步啊。 哦，好。咦，你又话打电话嘅？ 我讲下啫嘛，其实我系唔想搭头先嗰部 lift 啊，所以咪专登咁讲咯。 哦，你头先唔系又见到嗰啲嘢嘛？ 你话咧，企咗几个喺度。 咁恐怖，好彩你睇到啫。 咁你又唔使咁惊，佢哋咧好少会搞人嘅。基本上啊，你都睇佢唔到。如果我唔讲俾你听，你都根本唔知啊，系咪？ 嗯。 不过既然我睇到，就最好唔好入啦。你知唔知啊？如果俾佢哋知道我睇到，佢哋会跟住我哋噶。 哇哇哇！唔好讲啦，唔好讲啦，你越讲我越惊啊。 系啊，唔使惊，有我喺你身边啊嘛。嗱，总之咧，如果我见到嘅话，我一定会讲俾你听嘅。 其实我宁愿你唔好话俾我听咯。唉，呢啲嘢真系唔知好过知啊。 嗯，咁啊系。 最初你系点样知道自己有呢个能力噶？ 我喺我好细个嗰阵，仲读紧小学。有一晚，阿爸带我落街食云吞面。行回家的时候，我见到有个阿婆踎在地下，是这样伸个头埋那些烧腊店那个橱窗那里闻下闻下。我问问阿爸他做什么呢？阿爸即是好恶地说， 哎，不要问那么多，快点行。 后来我就成日都见到这些这样的人在街那里做一些很奇怪的事，例如站在马路中间那里动都不动，好似唔惊嗰啲车会撞到佢哋咁。我问咗阿爸好多次，最后佢先至肯解释俾我听。 呢个世界上咧，有啲人嘅眼睛同其他人唔同嘅，佢哋系可以睇到死咗嘅人。我哋叫呢啲做阴阳眼，你就系有呢种能力嘅人，所以你见到一啲人哋见唔到嘅嘢噶。 爸，咁你点知噶？ 因为我都有呢种能力，都系由细个嗰阵时先知道噶。 啊，好惊啊，爸爸，我唔想睇到啊。 我知道，其实我都唔想啊。不过呢种能力，我哋自己系冇办法将佢消除嘅，唔使担心啦。人不犯鬼，鬼不犯人啊。乖啦，我哋当睇唔到，咁咪得咯。你唔理佢就冇事噶啦，知道吗？ 哦。咁多年嚟，其实我都习惯晒噶啦。阿婆啊，唔使咁惊噶。我阿爸讲得啱，你只要唔理佢哋，佢哋唔会搞你噶。 唉，唯有系咁谂啦。嗱，记得吓，下次咧，就算见到都唔好话俾我听啊。 知啦。老公今晚咁夜都唔翻嘅，个傻佬梗系冇带锁匙啦。点解啊？冇人嘅？嗯，啊，你几时入嚟噶？你咩人啊？ 我冇估错。 吓， 你果然同其他人有啲唔同。 你系？ 我是，不过你见惯晒啦。 唔系，我听唔到，我见唔到，我咩都听唔到，我咩都见唔到噶，我冇啊。 你而 家先话见唔到，会唔会迟咗少少啦？ 嗱，我睇到你唔系我错，我天生就系咁噶啦嘛。你当我睇你唔到啦，你当我睇唔到得唔得啊？ 当你睇唔到，咁你当我系人又得唔得啊？ 你明明就唔系人。 咁你明明就睇到，我点当你睇唔到啊？不过你唔使咁惊，我嚟唔系揾你，你当睇我唔到咪算。 吓，你唔系嚟揾我？呢间屋得我同我老公两个啫，唔通你嚟揾佢？ 唔使解释啦，系嘛？ 你揾佢做乜嘢啊？佢睇唔到你噶噃。 揾佢做咩？一阵你咪知啦。 唔好啦，我求下你，你讲俾我听啊！你揾佢做乜嘢啊？ 女人啊，真系烦。你听住。 哦。 我系嚟带佢走。 吓？点解啊？唔好啊！你唔好带我老公走啊！我求下你啊！你当我求下你啊！ 你知唔知乜嘢叫做公事公办？你估系我决定嘅咩？你老公阳寿已尽，今晚将会心脏病发，我系嚟带佢走。 你讲真噶？唔好啊！佢走咗，咁我点算啊？我唔该你啊，你放过佢啊，好唔好啊？ 我奉命而嚟，点可以空手而回？ 咁你讲啊，你点样先至可以放过佢啊？ 除非有人可以代替佢。 代替佢？咁系咪边个代替都得噶？ 梗系唔系啦。代替嘅人要生肖相同，月份相同，而且佢今晚嘅位置要喺翻方圆一公里内。 有啊，有啊， 有。 我知道呢间大厦嘅看家阿伯姓黄嘅，同我个老公系同一个月份出世嘅，而且亦都系同一个生肖。佢依家就喺楼下噶咋，你快啲去揾佢啊！ 呢个人都几黑心，人哋死你好开心啊！ 个个都系咁噶啦，你话要带我老公走，咁我梗系要揾第二个嚟替死鬼啦嘛！ 王伯啊嘛，王伯今年几多岁啊？ 佢七十几噶啦，所以若果你带佢走，都唔系好惨啫。 咁你老公几多岁啊？ 三十几咯。 用另一个人代替自己，呢啲叫做换命。你老公本来阳寿已尽，而家用咗王伯嘅阳寿，等于你老公变咗七十几岁。你有心理准备，我就算帮你换，佢最多陪多你十年都唔够。你明唔明？ 咁、 啊、你接唔接受？ 咁梗系唔好啦！如果你咁讲法，咁我真系好快会变做寡妇咯。 你真系自私啦！好，我俾最后一个办法你。 最后一个办法系咩啊？ 用佢嘅至亲嚟换。 至亲？但系佢爸爸妈妈都已经过晒身噶咯噃，佢有冇兄弟姐妹？ 有，有一个至亲。 边个啊？ 你 吓唔好啊！唔好啊！唔好啊！我仲有好多嘢想做噶，我唔想咁快死啊！ 呢个系最后嘅决定，阎王要你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而家讲唔好太迟，走啊！自私嘅人实在越嚟越多了。虽然喺呢个世界上好难做到人人平等，但系有一样嘢个个都一样，就系、是、凶手嚟到呢个世界，最后凶手离开，有钱冇钱，最后都系